新聞報道快的愛的再達東台灣星期三晚11點22點半東台灣路口19強西都不慢慢錯過驚醒留意多謝失望記得給錢多謝 仲 crossover 呢個東頭灣道99號嘅 相拼啊！今日 係冇 都講咗好耐㗎啦，真係 大家萬切期待嘅一集啊！ 係咩？真係 得計啦！ 期待啲咩咧？期待啲咩咧？ 期待我哋今晚邊度食飯咯？ 哦，係 啊！ 呢 個千載難逢。 喂，自爆先啦！我哋今日錄，我哋而家錄影嘅， 冇錯 咗先。哦，所以你 chat room 講嘅嘢咧，我哋係唔會理你嘅， 或者我屋企回應啦，唔得嘅咩？ 哦，都得，都得。 我節目嗰度就回應，冇嘢做啊嘛！星期三唔係做節目就冇嘢。 喂，其實我哋兩個節目有啲淵源 嘅 喎。 係最大嘅淵源就係咧，大家好耐冇見過 Chris 隻腳啦。 我都即刻收埋 隻腳，係時候要俾大家睇睇。啊，唔係，其實我哋以前咧就喺另一個平台嗰度咧， 係啦，其實我相遇過㗎啦， 係啦，咁啊，大家都係 打低咗添， 冇， 喂冇， 拍 馬 追唔上啊， 冇亂講， 期呢個， 我哋要客氣啲，如果唔係咧， 呢個三甲嘅第一位， 我哋客氣啲，唔係陣花家姐啲 fans 話我哋蝦佢， 唔係 我哋 輸個，分明 蝦我啦， 我哋會有危險啊咁樣。 嗱，但過去咗啦，今日我哋重新嚟過啦，新嘅平台啦， 第一次，而家做朋友啦嘛，我哋 係不嬲都係朋友，不嬲都係朋友。嗱，所以我哋嘅節目咧都係差唔多時間嘅。妖言惑眾就係星期三晚10點，係 咯， 係啦，東頭灣道咧又係星期三， 特登揀呢個 11點， 挑戰你哋嘅， 係啊， 唔放棄啊嘛上次。 嗱，大家都 係拉。星期五晚仲挑戰埋 MJ 13添啊，你 係咯， 仲有 Jam 添啊，你話真係攞嚟死？ 唔係各有各做啫，各 有各做。 係啊，咁啊，今日呢個節目就係一個 crossover， 咁點樣 crossover 咧？妖言惑眾不嬲講嗰啲嘢啊，古靈精怪， 乜乜突突啦。 東堤灣道今日會相近嘅咧，大家啲客。 我有啲懷疑嘅， 我哋神秘學多少少，係 咪啊？ 即係我哋古靈精怪嘅多少少， 雜不楞咁樣，係啦，立曬啦你哋咁樣。 東堤灣道咧就係奇案節目啊，咁。 但係你講嘅係專啲嘅喎，東堤灣道嘅嘢。 都可以咁講嘅， 但成日都死人。 雜咯。咁唔死人點講奇案啦？ 喂，我都想問下奇案係咪即係一件案件嗱？你可以好離奇地唔見咗啲嘢嘅，點解講真奇案嘅人都一定要係死人呢？因為其實咧，我 唔係一定死人㗎，有啲都未必一定。但係我哋其實暫時嚟講咧，因為啲要就翻啲客路，啲聽眾比較中意聽呢啲。即係中意嘅有係啦，即係有啲即 係 被害係啦，有啲victim啊，咁有啲血腥， 有啲咩啊？ 爆腸啊！ 食飯唔係，之前有一集冇死人嘅，就係講呢個字母小姐。 啊，字母小姐， 我有聽你節目㗎，家姐。 真 係，梗 係 啦。 嗰個係前台㗎咯喎。 係，但係 Ken 話淨係聽咗 live， 冇聽重温。 咁冇嘢啦，拜拜。 嗱，所以妖言惑眾嘅觀眾咧，如果對東頭灣道有興趣嘅咧，其實就可以去到。 www.radio99.tv 重温月費幾錢啊？ 99蚊，3個月。 3個月咯， 其實大家因為咧，東頭灣道咧好勤力㗎，每個禮拜有2集㗎。係 啊， 勤力過我哋先啦， 梗係啦， 絕對係。 你哋打天才波咪啊？ 哇！呢個我 點攞點啊？天才咁啊，唯有 即係。果然係有睇喎嚇！ 要俾錢嘅，老實講。 真 係 知道我哋 四個 波喎，唔該。咁啊，如果各位東頭灣道99號嘅聽眾嚇觀眾。想加入呢一個妖言惑眾嘅 party 咧，就可以俾64蚊啦，3個月啦，咁就喺呢一個 Hidden Message Stock TV 嗰度咧就可以 啊，入去 佢哋個 Facebook 嗰度啦，或者係去呢一個 TV 嗰度就可以揾到登記嘅方法，係咪？ 冇錯， 好簡單， 俾錢一定好簡單㗎。 唔係㗎，有好多人唔識㗎。係， 係你用咗幾用咗幾耐嚟教？ 步驟教嘅啲。 係，你要啲時間㗎。我哋而家都係。 你哋知道原來 PayPal 可以就咁用信用卡俾，唔需要 PayPal 户口嘅。係 喎，其實真係有好多朋友其實可能平時冇乜用電腦啊，一買個電腦翻嚟就係為咗聽我哋啲節目可能。 係，同埋好少用 PayPal 咯，佢哋係。 係咯，其實我以前都冇用嘅。 所以要提一提咯，因為 PayPal 其實咧兩個節目都係㗎，因為我哋嘅技術平台係好相近嘅，所以咧如果係 PayPal。或者是沒有 PayPal account， 沒有呢個支付寶 account， 亦都唔想去銀行排隊咧，其實是可以信用卡直接付款，你揀翻 PayPal 支付，咁你去翻信用卡俾錢嗰部分就已經得㗎啦。 當你揀 PayPal 咧，去揀信用卡嘅時候，你揀下低最底嗰度有幾個唔同嘅 icon 俾你揀翻咧，咁就搞掂啦。 我哋會冇黑 sell 咧。 sell 完啦，所以 梗係要黑 sell 啊！ 要黑 sell 噶， 你唔黑 sell 就唔識啦。 唔係啊，唔 sell 咧，我哋唔可以繼續維持落去啊。 咁又係， 因為大家我哋都 係 好辛苦， 每一個即係 好似啲阿媽教仔咁啦，而家 真係流曬眼淚嘅，你知唔知？真 係係嘅，因為我哋都知道啦，大家都知啦，每個節目我哋製作都好。即係後面有個成本喺度啦，都要俾錢嘅。 租 音 室啦， 係啊， 食下飯 啦。冇錯啊，又要請我哋啲咁有經驗嘅 operator 喺出邊幫我哋啊。 梗 係 啦， 係嘛？ 即係人工好高。喂，唔係錢啊！依家真係。 喂，唔見到啲嘢嘅。我哋嚟得 crossover 咧，咁啊，妖言話仲係古靈精怪啦。 嗯。 東頭灣道成日死人啦，咁所以咧，我哋要揀啲又古靈精怪又死人嘅嚟講下嘅。 冇錯。咁如果唔係點樣 crossover 咧？ 仲要揀咗一單就係。係誒，喺呢個百幾年前咯喎，係嘛？ 1888年。 百幾年前嘅奇案喎，係嘛？ 係啊，等你主理啦。 又我。 係啊，奇案啊嘛。 我唔係。 錢啊啦，真係。 呢單奇案，我要為咗抄啲書翻嚟咧，其實我都未睇嘅。呢兩本書我真係道具，真係我嘅兩本書。即係呢兩本咧，嗱喺度啦，題目咧，即係認真啦，啲書都黃曬㗎，我 drop 曬 looks 嘅。呢兩本咧。呢本啦，應該啦，咁就係講我哋今日嘅主題啦，就係 Jack the Ripper。 嗯， 我 除非你屋企有幾多呢啲書咧？我有 好多啊，其實。雖然我睇得好慢，但我真係睇曬嘅。 係喎，真係 drop 曬 looks 喎，見你。 梗係啦。 點解對呢單案咁有興趣咧？ 哇！呢單案真係犀利啊！嗱， 哇！每個單案寫曬出嚟咁。 梗係啦，你黃曬起曬跡嘅。係， 證明真係有。 因為呢單案咧，其實奇怪在咧，呢單案咧就係。幾個遇害受害者啊都係一啲嘅妓女啦，咁佢咧仲要係俾人哋好兇殘地咁樣咧係肢解咗啊！咁但係咧最勁嗰個 case 咧就係佢喺肢解完之後咧，喺20分鐘之內咧去咗另一個地方再做另一個肢解，而呢個案件到而家咧都係未有兇手嘅，就係以前已過百年前 係未揾到 兇手， 仲未捉唔到啊！ 冇錯， 但係嗰陣應該 hang 咗啦，係嘛？ 仲唔輕咩？大件事啦！ 或者外星人咧？ 嗱，係啦，或者外星人咧？ 仲未輕要上埋 MJ13 唔係即係咁，都要講翻少少背景。雖然係好多人都會知道呢單案啦，但係頭先咧喺我哋準備嘅時候咧，我發覺咗一個好奇怪現象啦。原來係呢度在座咁多位咧，每個人對呢單 case 都有自己嘅睇法嘅。 冇錯。係啦，咁我 但係嗰個背景係啊， 跟住就拋個波俾我哋啦。 係啦，拋個波俾阿白家姐先。 背景先啦。Jack the Ripper 就即係中文就係開膛手 傑克。 傑克啦，係咪啊？咁就呢一個咧如果話講真，正式嚟講，第一單牽涉到呢一個Ripper 嘅呢個 Jack the Ripper 嘅咧，就1888年嘅。即係其中一日啦，幾多 號 嗰 陣 咧，將呢啲咧寫咗喺度嘅，8月7號嗰日。 8月7。 咁咧就有一個妓女咧，就喺呢一個倫敦東部啦，一個叫做白教堂嘅地區嗰度咧，就遇害嘅，係咪啊？ 冇錯啦。 咁點咧？跟住 都係中年妓女嚟 嘅，係啦， 要身中39刀。其中有9刀咧，就係條頸嗰度割開咗嘅。係。 但我睇翻啲資料咧，話佢嗰陣時候咧，佢因為嗱，大家要記得嗰陣1888年啦，就冇多嗰啲咩閉路電視啊。而家我哋啲案件一有咧，就去攞啲 CCTV 嘅嘢噶嘛。嗰陣時其實唯一就係人證嘅啫。但係嗰陣時要交代少少咧，嗰陣時喺個英國嗰個即係社會上面咧，因為好多嘅東歐嘅難民啊，嗰個年代就亦都係佢哋嘅經濟衰退啦。所以咧好多東歐啊，同埋其他甚至係佢哋本地居民咧，都淪為要做妓女嘅，所以咧喺嗰個區域啊，Whitechapel 白教堂 嗰個地區咧，其實都係一個 當時的紅燈區啦，咁嗰陣紅燈區冇我哋而家啲咁叮叮噹噹啦，咁但係都 咩叫叮叮噹噹啊？ 即係咁多嗰啲霓虹光管，咁多指示牌噶嘛。 而家我哋而家我住家男人， 而家我哋去到咧就唔會迷路噶嘛。嗱嗰陣時候咧，因為冇咁多啲指示牌嘅關係咧，所以好多呢啲嘅妓女咧都要企喺街嗰度咧，即係我哋做所謂旗街，其實嗰度已經有噶啦，一啲都唔新啊。 假設啲聽眾啦嚇，佢未知道1888年嗰陣時個倫敦係點嘅樣咧，大家可以幻想當年嗰啲女人著嗰啲裙咧，仲係嗰啲好高 撒 開，好似一個蛋撻咁樣反轉咗， 同埋比較左街嘅嗰啲。 係啦，咁 係咪即係孤星女入邊嗰啲？ 係類似 嗰啲，都係嗰啲啊。 唔係啲男人咧，通常咧著戴頂好高嗰啲紳士帽咧，著住碌子士的行街。 嗰啲有錢嘅咯。 嗰個年代嗰個時代嘅倫敦啊。 係啦，佢只係個案件嘅背景其實咁啦。咁但係嗰個年代咧，就其實係好多呢啲東歐移民去英國嗰度咧，就尋求呢個機會，但係都係啦，去到異鄉嘅地方，咁你冇咩技術，亦都太多人，咁成嗰陣時嘅經濟都唔係。所以係好多啲企街嘅發生。咁咧，但係頭先講到1888年啦，嗰一晚啦，咁其實就發生咗第一啦。其實唔應該第一單喎。 應該之前都有嘅，但係咧就佢嘅記錄咧就肯定係佢嘅話咧就係佢第一單。 應該咁講嘅嗱，佢1888年咧8月7日咧就有呢一單。頭先阿 Ella 講咧就話有個妓女，中年妓女啦，身中39刀啦，咁有9刀咧就喺呢個喉嚨嗰度割開佢咁啦。咁但係咧，即係如果正式後期啲人做翻一啲嘅即係綜合啦，係啦，佢就認為咧呢一單咧就唔屬於係第一單嘅，即係當時係有一單係有一單嘢發生過，但係後嚟咧第二單開始咧，啲人先開始計嘅，因為嗰第二單開始咧嗰啲 pattern 先係開始比較似啲嘅，即係湯肚啊，攞啲器官出嚟啊，咁呢一單咧就似乎啲人就話覺得好似唔係咁，即係唔係好似啊佢嗰啲手法咁咯，係啦。咁如果話正式第一單嚟講咧，就應該係1888年啦，即係8月7日咧就過咗20多日，即係八月尾嘅凌晨。 8月31日凌晨3:09。 咁又第二個妓女咧就正式又中招啦。咁呢一個就開始啲人就認為呢個 Jack Ripper 咧就係第一單係佢即係落手噶啦，落手嘅案件啦。咁呢個女人咧就叫 Mary Ann Nichols 啦。咁佢就43歲嘅。咁當年咧，就成塊面咧，俾佢整爛曬之餘咧，咁就佢個頸嗰度俾佢割2刀啦，咁然之後咧就個肚咧就劏開咗嘅，咁連腸咧都拎埋出嚟，咁嗰陣時就開始話啲人驚啦，哇咁恐怖！原來喺呢個地區咧，喂，其實平時都我諗好多呢啲搶劫啊、醉酒鬧事嗰啲，但係咧話真正去到又劏肚啊，又攞埋啲腸出嚟，我諗嗰陣時都第一單，即係大家都好驚咯。 嗱，我覺得係咁，因為如果你話普通即係打劫妓女，即係純粹打劫啊！打劫咧，你可能喺爭執之中會殺人都會嘅。但你殺完人之後咧，因為呢個 Jack the Ripper 其實呢個藝名啊，冇人知係邊個。 藝名， 因為呢個係藝名嚟嘅。因為當時咧，點解會有呢個名出現呢，就係有人寫信去報館啦。咁咧就係用咗即係改咗呢個名出嚟嘅啫。咁即係純粹對呢一個連環嘅殺手唔知邊個啦。咁對呢個連環殺手一個稱號，咁啊報紙用咗啦，咁大家都繼續用呢個 Jack the Ripper 呢個名。 即係其實最初有呢啲案嘅時候就冇人俾個名佢嘅，即係係啦，冇人話俾咩一枝花咁冇噶嘛，即係唔知佢邊個。 佢又唔中意留低張紙仔啊，留低支玫瑰啊，留低張啤牌咁噶嘛，佢冇呢啲嘢。但係咧，佢留低嘅咧，只係一啲佢嘅手法。嗱，個手法好奇怪，因為咧佢應該就唔係為咗錢嘅，因為咧佢殺咗 冇錢咯，啲妓女都係咯。 妓女可以好有錢， 可以好有錢，但係冇提過話搶錢呢樣嘢喎。 係啊，唔係好窮先需要做妓女嗰陣時，係啦。 但係嗰陣時有冇各神黨啊嘛？ 但係嗰陣時有個講法就係呢啲遇害嘅妓女咧，全部咧遇害之前咧飲醉酒嘅，即係飲到醉醺醺嘅。咁會唔會因為咁咧，即係特別容易成為即係落手對象，因為冇反抗力，同埋即係佢哋係一啲比較低下階層嘅人，即係講真的死咗都可能冇人理噶嘛。 同埋當時咧太多新移民入去啦，佢哋嗰啲人口會比較亂啊，變咗死咗嘅人咧。大家可能唔覺唔覺，我相信好多好多佢已經冇坑入去。 因為咁嘅嗰陣時，資訊一定冇而家咁發達啦，冇咁多 即係容易報警或者報案唔係咁容易啦。就會出現一個問題咧，就可能有啲死咗咧係未被發現嘅，因為好多只係即係嗰啲叫個體户啦，可能完全喺嗰個區域完全冇朋友嘅，死咗俾人掟咗落河咧，你係完全唔知咩事。但係我又覺得好奇怪啦，逢親要殺人咧，係咪其實多數都有目的嘅先？嗱，花家姐做咗咁多奇案， 咁做任何嘢都目的㗎啦。我哋嗱做網台節目，我哋都有目的㗎，係咪先？ 但係如果無差別殺人 事件，做乜都有嘅喎，唔係佢一定有一個目的，但係只不過你話冇差別，可能佢就真係純粹即係興之所至，但係佢都係一個，即係佢都有樣嘢想 fulfill， 即係想滿足自己噶嘛，即係內心一定係有啲慾望先去做呢樣嘢嘅。 但係使唔使去到要攞腸攞內臟咧？有啲即係我睇啲描述咧，就少似劏豬啊。因為劏豬嗰時候咧，通常即係我哋見到啲豬掛喺度嗰時候咧，劏咗佢咧，咁其實要清曬啲內臟咁樣噶嘛。咁但係對於一個人，你又唔係即係我唔係冒犯啦，即係唔係即係比喻啫。咁如果我哋因為要烹調或者要販賣只豬嗰時候咧，咁我哋要攞曬出嚟乾淨清潔。咁但係如果你對一個人，你殺咗佢，咁已經死咗，其實喺我嚟講咧，個目的已經完咗啦。仲使唔使搞咁多嘢咧？ 咁呢個係一種即係性變態，好似我哋前嗰幾集咧講歐陽炳強咧，即係喺70年代咧，話嗰陣時都好驚慄啊！嗰單嘢。最驚慄就係佢做乜殺咗人之後，殺咗個女仔16歲嘅，點解要燒人哋恥毛，仲要割咗個乳頭咧？ 點解咧？ 其實就係真係唔知嘅喎，因為咧嗱，如果你而家用而家譬如一啲性專家去分析，一定話係性變態啦，係咪先？咁或者佢真係純粹貪得意，或者佢特登係做一啲嘢出嚟，令到你所有人都覺得佢好堅，咁佢自己就喺背後偷笑嘅啫喎，即係其實好多解釋嘅喎。 其實都有個情況幾似而家 Jack the Ripper 啊，佢嗰啲殺嗰啲。即係受害者咧，佢點樣處理個屍體嘅？因為咧，譬如有啲圖片，一啲圖片太血腥啦嚇，咁我冇 show 出嚟。佢有啲圖片直頭咧係即係形容嗰人死啦。咁記住嗰啲人係多數都喺户外嘅，咁同埋仲係啲好夜嘅時間。咁你要幻想當時嘅情況係即係轉彎街角。仲要係喺嗰啲後巷嗰啲位置咧，咁好暗嘅地方。 係嗱，因為嗰個年代咧係。不是電燈的 是啦 是氣燈的不是那麼多 你可以幻想到當個警察要即有人走過靠月光看到有個屍體躺下了跟住個警察拎住那些油燈嚟到看住一照就照到個屍體那些屍體通常都會穿著衣服躺在那裡死了但是衣服是揭開了而且是在個心口的位置一路向著個身體即是生殖器的方向是劏開了甚至有些屍體是將那些腸狀它不是拿出來它是將腸狀鋪在擺在它身邊或者擺在它膊頭那裡其實是一個對警察的一個示威嚟 嘅，即係個侮辱啊！甚至乎，我睇你咁樣捉唔到我，留低咁多罪證俾你，搞到咁大壇嘢出嚟，你都揾唔到我。 但睇到呢度嘅時候咧，我就其實諗起一樣嘢嘅，因為咧以前咧喺度讀書嘅時代咧，我哋學湯滷水嘅時候咧，其實有一樣嘢一定要做嘅，即係個個都會學過就係，湯完只老鼠之後咧，其實係要將佢條腸，即係其實嗰陣時叫做AC啊，即係成個食道。由口腔至到肛門嗰個位嘅中間呢條管道咧，要成條拉咗出嚟去佢嘅右手邊，跟住咧就要展示出嚟示範嘅。 就睇翻邊個器官搭邊個器官。 係啦，咁但係咧我 咁睇嘅嗰時， 其實都好核突嘅， 好 臭， 我牛眼都唔敢劏 嘅。嗱，我要做嗱，但係呢個兇手咧，即係呢個 Jack the Ripper 呢個兇手咧，喺做呢樣嘢嘅時候咧，其實我睇到呢一方面嘅資料嘅時候，我覺得佢係應該要學過 解剖。 應該要學過呢一方面， 所以最初就話係外科醫生啦，而且佢咁快喎，即係迅雷不及掩耳喎，你真係搞完即係搞完個人做咗咁多嘢之後咧，係冇人見到喎，即係冇人發現到，冇人目擊到喎，咁佢咪要好快咯？即可能一分鐘搞掂 因為嗰陣時候我整隻老鼠咧，都要整4個幾鐘頭咧，先可以。 資質問題啊！呢啲 當然係啦，呢個先可以。你可以話隻老鼠細啫，咁啊先攤到出嚟嘅。咁但係如果你個人嗰個嗰抽肉會長啲，會大啲，但係個問題係你可唔可以咁快裏邊會喺冇人嘅情況之下， 仲要好黑喎？ 係咯， 仲要好黑喎！真係咁，你都係 嗰陣時冇 LED 燈照明噶嘛？ 冇啊！嗰陣時係得嗰啲， 佢揸住個油燈， 係啊，油燈嘅啫。 點做嘅咧？其實 最多拎住個油燈咁樣去。 不過嗰時嘅視力應該好啲嘅，冇影響， 冇咁大壓力嘛。以前 唔係啊，唔會睇咁多 iPad 啊嗰啲咁嘅嘢咧。 但係佢另外一個問題就係佢又最後做啲嘢唔係好醫生啊嘛，就係佢中意踩爆人哋個頭啊。踢到嗰啲面型扭曲啊， 係挖翻塊面 咁嘅情況嘅喎，同埋佢又中意攞咗。 女性受害者的子宮出嚟。 係啦，呢一個咧就係講緊咧，就頭先咪講到係即係八月尾嘅時候嘅，咁其實去到一個禮拜到咧， 我哋拆開咗， 我先嚟做呢樣嘢嘅。咁咧就一個禮拜後咧就有第二個即係受害者啦，咁就叫做 Annie Chapman 係啦。咁咧佢就係同樣喺附近嘅地方咧，就係俾人發現佢嘅屍體嘅。咁又係一個即係中女啦，即係中嘅中 年中年妓女，中 年妓女 47歲啊， 係啦。咁啊，佢當時咧就 47歲唔係老婦啊， 錯 妓女喎，妓女要叫老婦噶啦。 我哋網台節目唔好爆年紀嘅，快啲。 哦，係咩？有分嘅咩？ 唔 緊要，我冇所謂嘅。咁咧，呢一個咧就睇到佢行動有啲升級嘅，即係更加暴力同變態。就係咧，今次咧佢就直情咧攞咗佢嗰個子宮。同埋佢將佢嗰啲即係嗰個腹部咧就割咗好多刀啦，成個子宮咧拎走咗嘅，咁咧同埋就係一樣啦，係劏嚇，即係劏嗰個頸啦咁樣，同埋咧就仲有咩咧？就當時咧就呢一個人咧依然咧係即係冇人揾到嗰個兇手係邊個嘅。即係又係一陣間就唔見咗咁樣咯。 所以去到去早期咧，因為嗰陣時未有廣告啊嘛，咁所以佢哋好多時咧都係靠一啲嘅畫去畫出嚟嘅。咁所以喺嗰陣時1888年咧，其實佢哋咧，我唔知睇唔睇到啊呢幅畫，即係有一啲畫咧，即係到時候 key in 翻落去啦。我哋係有一啲畫咧，就係一啲好似好畫到好似一啲鬼魂咁樣啊。咁就係因為當時嘅人咧就發覺，喂呢個人好勁啊！點解佢可以殺咗啲妓女之後，仲要係咁？難的地方咁難的環境之下，佢可以做得到咧？ 鬼先做到㗎， 係啦，即係殺咗之後先至發覺，咦，係咪鬼嚟？係咪魔鬼嚟嘅咧？所以嗰陣時曾經有啲人咧，就將 Jack the Ripper 同埋呢個 Jack the Healer 咧就拼埋一齊去講嘅，因為 Jack the Healer 咧就係其中一個著住高踭鞋嘅魔鬼啊，亦都喺倫敦嗰個時代出現過，咁所以變咗啲人就將兩樣嘢咧拉埋一齊嚟講啦。 會唔會有機會呢？其實 我覺得冇乜機會。 點解呢？ 我覺得唔似嘅，因為 Jack the Healer 佢嗰個 case 咧，其實佢好多時講佢去做一啲嘅犯案咧，但係就唔係殺人。咁但係呢個咧，好明顯一個殺人嘅一個連環兇殺案，同埋你睇到好明顯係人做啦。你咁樣即係要做到咁。 唔係先，有冇機會外星人做先？ 我唔覺得係咯。 有咩原因 咧？外星人做嗰啲唔係咁樣攞。 會乾淨利落啲嘅。 梗係啦， 做完你都唔知。 嗰度冇咗，唔會咁樣踢到爛曬咁啊！突外星人做嗰啲，你睇嗰啲牛嗰啲解剖肢解嗰啲，人哋嗰啲好乾淨嘅，地下血都冇得滴嘅。 就唔會搞到成地， 梗係啦，而家成地都搶。 上次無端端有一條好長嘅，即係痕咧，我起身咧就話成12寸咁長嘅，咁啊打去俾阿卓飛，有冇機會外星人做咧？咁佢又係一個咁嘅答案。 大家頭先已經證實咗 係咁大條嘅微創手術，你咁大條疤痕係咪？ 到而家我都覺得係有機會外星人，但係解釋唔到嘅都賴落外星人度啦。當時咧就去到呢一個第二單之後咧。咁啊，跟住咧就有啲事發生啦。咁就話説咧，有一間咧就叫中央新聞社，咁咧就收到封信喎。咁咧就用呢個紅墨水咧寫出嚟嘅喎。咁咧就上面就寫住咩咧？就寫一封信啦，就話咧嗰啲人咧就我殺嘅。咁啊之後咧，我就會更繼續去殺人，吹咩咁樣？咁啊就署名咧就係 Jack the Ripper 嘅。咁嗰陣時咧先開始呢個名咧就。即係大家先流行，同埋即係跟住再發生嗰啲事咧，全部都係賴曬落 Jack the Ripper 度噶啦，因為都係好似咧手法咁咯。 但係你個覺得封信係咪堅啊？ 哇！封信咧就咁多年之後咧，就其實好多人研究過咧，即係流嘅就覺得係，因為咧就有一個人咧就叫咩 Bulling 咁記得咗啦，咁咧即係Bulling， 咁係一個記者嚟嘅。咁嗰時呢個記者係做乜嘅咧？啲人查到咧，呢個記者咧就係負責咧去嗰啲警察嗰度咧就揾啲古仔翻嚟，咁咧就即係嗰啲 case 啊，嗰啲案件啦。跟住佢寫完之後咧就 即係咪你做開嗰啲嘢？ 就賣俾報館，我都想賣到錢啊，即係咁霉啦，即係咁啊賣俾報館嘅。咁跟住咧就話説咧，即係佢咧就喺呢一個中央新聞社嘅記者嚟嘅，即係俾人起咗佢底。咁咧跟住懷疑咧就係佢咧就自己就夾埋呢一個報館，跟住就寫咗一封咁嘅信， 係 即係做一個新聞出嚟， 即係做新聞，即係炒 noise 啦，係啦，即係炒單咁嘅料出嚟， 即係刑事案件娛樂化咁做啦。 咁呢個報館咪自然賣嗰啲 報紙啦， 係啊，賣得好好啦，咁啊跟住咪發達咯，咁樣即係有人傳咧，嗰封信咧其實就係嗰個記者自己寫出嚟嘅，你哋信唔信咧？ 我覺得係、嗯，我覺得係炒作多啲。 大把呢啲咁嘅人啦，而家都 點解咧？我會有啲信咧，因為佢第一封信咧，佢寫出嚟咧，其實嗰啲字跡咧好正經嘅，係即係好靚嘅普通嘅英國人寫嘅字跡嚟啦。咁咧，但係咧去到後期咧，因為 Jack the Ripper 後期係有更加多嘅信咧，係去過差館啊。咁有啲信就寫住係 From Hell 嗰啲，係咁嗰啲信咧就好明顯睇到係似係一啲好瘋狂啊！即係做嘢，即係寫出嚟嗰啲字嘅人，明顯地係有啲失控嘅。咁所以因為咁嘅原因，我覺得咧，個第一封信咧唔係佢寫嘅機會都幾大。 即係唔係 低字跡唔同咗咧？ 唔係阿 Jack 寫你意思 喎？係啦，我覺得 唔係個兇手寫係嘛？ 唔係個兇手寫。 同埋咧，第一封信呢一封信咧，佢個嗰個抬頭咧係 Dear Boss。 係啊，冇錯， 嗰個 boss 嚟噶嘛，啱啦 ，Dear Boss 啊嘛， 咁佢而家新聞社聘請啊 ，Dear Boss 咁樣，跟住先寫， 可能自己都忍唔住寫咗出嚟啊 ，Dear Boss， 咁事實上真係佢 boss 嚟嘅。 喂，但係有冇可能其實唔係一個人咧？嗱，你話兩封信唔同字跡啊嘛， 係，唔係同一個人寫？ 嗱，你唔好攞外星人先。嗱，你攞外星人聯合地球人一齊做都得嘅，咁但係唔好咁誇下先，啲留翻俾 MJ 十三講。但係個問題，當係人先，如果人做嗰陣時候，會唔會其實係一個共犯咧？嗱，因為你純粹唔同字跡啫嘛，可以兩個人寫或者代筆。 好似係咪有個 theory 係講過呢樣嘢㗎？ 講乜嘢？ 係共犯一個 共犯。 不是一個兇手啊， 係啦， 好似是兩個兇手一起去做 嘅。因為其實近代都有咁嘅有陣時，有啲好叻嗱，好似最近台灣捷運嗰、那個，你捉到之後都有人話想學佢去話啫，俾人未即係話緊嗰陣時已經俾人捉咗啦。但係你難保如果俾人捉唔到嗰陣時，佢真係學到去做噶嘛？ 即係 copycat 咯。 嗱，當年嗰個年代就冇咁多咁嘅新聞炒 作。好多啊！呢個世界好多 copycat。 嗱，當年嗰個年代就未必有咁多新聞炒作，咁突然間有一個成為一個即係城中嘅英雄。咁會唔會有啲，亦都有啲人去 copy 佢呢樣嘢，就係純粹即係有咁嘅技術啦，就抄到咯，所以就出現兩封唔同字跡嘅信咯。即係我白痴咁諗啊，我覺得。 唔係信嗰度咧，我係覺得係好多隻 copycat 喺度，去扮佢，去認叻。同埋佢始終我覺得佢哋嗰個年代啦，有啲佢想挑戰警方啊。OK， 咁我普通市民我扮佢咯。OK， 咁我串下你都開心㗎。會有咁嘅情況，我覺得。好啦，至於另外共犯嘅問題咧，我就覺得有可能會有嘅。如果點會走得咁快啫？ 咁啦，好啦，點樣走得咁快呢？我哋第二節翻嚟再講俾大家聽，點解佢喺咁短時間之內會做到咁嘅事？ 司機唔該，東頭灣道99號啊！ 哇，喺小姐嗰度好危险噶，夜妈妈你又咁靓女，你唔惊嘅咩？ 咁呢个我都知道，不过逢星期三五晚11点，好多人陪我去嗰度噶，使乜惊？咦，我咁快就去到啦，几多钱啊？ 你睇唔到个表嘅咩？99蚊，3个月啊嘛，我哋明码实价抵到烂啊！ 咁呢度一嚿水唔使找啊 ？Sorry 喎，我哋淨係收 PayPal、支付寶同埋銀行過數嘅啫，仲有唔收貼士嘅。詳情即刻上 www.radio99.tv 睇睇啦。 假如聽到奇案兩個字，你有以下嘅症狀：心跳加速、瞳孔擴張、腹部肌肉失控，你好可能已經中咗奇案毒啦。 呢個時候你仲唔快啲嚟解下毒？ 奇案迷会，奇案迷最佳追水嘅集中地，每日新鲜嘅奇案或者陈年经典嘅奇案都可以喺度分享到。仲有，愿意推理游戏，考你脑筋。 奇案迷会，你今日 like 咗未啊？